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和主播的朋友圈节目主持人刘佳。爱电影，爱读书，更爱环保。给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地企鹅日记，是由吕克雅克执导的一部生态纪录片，以纪实并辅之以旁白的手法，描绘了地企鹅在南极气候极度恶劣的条件下，靠着强大的意志力，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艰苦旅程。今天我为大家诵读影片中的一些旁白。女企鹅说，在很久以前，这里是一个大花园，一片富饶慷慨的土地，生活非常舒适，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后来冬天来了，南企鹅说，有一天白雪覆盖了一切，所有的植物和动物能逃走的都逃走了，但是我们的祖先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留下来，向横扫一切的寒冷宣战。尽管寒冷席卷平原，尽管形状怪异的冰山挡路，迁徙队伍从各个方向走来，相遇汇合，总是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女企鹅说，有一天早晨，我们的队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些石门目睹了每一只企鹅的出生，从最远古的时候到今天。男企鹅说，不用再走路了，我们开始了另一个使命，每个人都跑去找自己的心上人，奥摩克到处是一片情歌，我们每年结一次婚，一年中只有这一个伴侣，生命如此渺小却如此美丽，在咆哮的寒风中显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已经度过了最痛苦的时刻，此后的每一天，太阳都会越来越温暖，即将来临的每一天，都会有我们的宝宝破壳而出。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刘佳，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最近呢，中国好声音在过去的几周呢，始终有着不小的这样的热度，其中呢，年纪最大的嘉宾导师庾澄庆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呢，非但没有显出这样的隔阂和代沟，反倒是能够打成一片，不禁呢让人感叹他的综艺感是相当之强哈。那么其实呢，论到主持这一块的这个经历呢，这四位导师里呢，庾澄庆庾老的资历绝对是最深的。在20世纪90年代呢，台湾地区有一档综艺节目非常受欢迎，就是由庾澄庆主持的，叫超级星期天，叫做 Super Sunday。 这档节目当中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叫做哈莱坞。哈了就是这个哈林的哈，哈哈笑的哈，莱坞呢就是好莱坞后面的俩字儿。那么这个环节呢，也是由哈林主导，内容呢就是他翻唱的那些电影主题曲。那么当年呢，节目播出的时候呢，非常受观众的喜爱，因为翻唱歌曲那一段经历呢，对于庾澄庆本人的影响呢也很大。所以说呢，后来他在制作自己的第二张翻唱专辑的时候呢，就直接以哈莱坞为这张专辑命名了。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庾澄庆的这一张翻唱专辑《哈莱坞》。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各位有没有最爱的电影主题曲呢？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翻唱专辑《哈莱坞》当中的第一首歌呢，是一首英文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英文曲目一共只有两首，并不算多。那么这第一首的名字叫 Love is Love， 爱就是爱，原唱的是来自英国的这个文化俱乐部乐队。这支乐队呢，成立于1981年，一共四个人。当年呢，在欧美地区的人气呢非常之高，但是呢，人气荣誉这个太高了哈，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个好事儿。那么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吧，可能导致四人的这个凝聚力就不是很牢固，没过几年呢就被名声冲昏了头脑，只发了五张专辑，大家就分道扬镳了。那么这一首 Love is Love 因为被庾澄庆等人翻唱过，所以呢也算是乐队在中国名气最大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庾澄庆翻唱的版本，爱就是爱。 Love is everything to me, and you know that. 爱就是爱，来自庾澄庆的翻唱。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的名字叫做大眼睛啊，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它的曲子呢是取材于慢播音乐的这样的节奏，后来呢琼瑶给这段节奏填了词，就成为了影片女朋友的插曲。歌曲的原唱呢是高凌风，原版呢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不过呢庾澄庆又把这首歌改回成了慢播音乐的风格。那么慢播音乐还有慢播舞呢，这个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它是一种这个非洲和中南美洲文化的一个混合产物。尤其是这个慢播舞，它的名字呢大多数人认为是来自于这个一些地域文化的一些独特的代表啊。总之呢，它就是代表了一种非常狂热热情奔放这样的感觉。好吧，一起来分享这首庾澄庆翻唱的大眼睛。 大眼睛，Mambo，大眼睛Mambo。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明是什么。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不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用你为你祝福，愿你宽广。不知道你的名字心，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们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祝福愿你快活。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大眼睛来自庾澄庆的翻唱作品哈，一首非常热情奔放的慢播风格的舞曲。齐腰深的酸梨一裤衩子一裤衩子，这位朋友又来了，他说我又来了，要说电影主题曲呢，记得上学的时候做作业是给爱情呼叫转移剪辑宣传片，哇，他说把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听了几百遍，还是一字一句的听，印象太深刻了。确实你要是给他剪辑做后期的话呢，真的是这样一句一句的听。嗯，好吧，理解你。他说另外悄悄的问一下，忽必烈大帝还有没有后续，之前的翻来覆去听了快五遍了啊。感谢这位朋友对这个演播作品的支持哈。嗯，忽必烈呢是没有这个后续了哈，但是呢如果说各位还想听有我演播的作品的话，那么最近的晚上11点到12点的这个午夜拍案惊奇播的是一个长篇推理小说叫漫长的告别，也可以听啊。如果说不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直接搜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出来其他相关的作品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同样是一首电影歌曲，它的原版呢是影片《原乡人》的同名主题歌，电影呢是由秦汉和林凤娇共同主演的，说的就是两个都姓钟的人 就是钟表的钟哈，结婚了之后呢，不容于这个当地的礼俗，辗转于不同城市的故事。影片呢是根据台湾作家钟理和的同名自传型著作改编，也就是说影片本身呢有一定的真实性，所以说呢当年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还是获得了很多好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庾澄庆这个版本的《原乡人》。原乡人来自庾澄庆的版本。那易先生说印象最深的电影歌曲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当时上初中，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是初三的暑假，那一天呢本来要回学校领录取通知书，不过呢之前好久就在网上听了这首歌，当时很喜欢周杰伦，就刻意早早出门。从家到学校要2个小时的路程，学校附近呢有个电影院，但是不知道电影什么时候开始，所以下午2点到学校报到，而我早上8点就出门了。不过那一天呢还是非常开心，阳光很好，看了自己喜欢的电影。回学校的时候没有穿校服，拿完通知书被那个有好感的人夸了，衣服穿得很好看。好吧，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庾澄庆的翻唱专辑，叫《哈莱坞》。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掌音音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各位最爱的那一首电影主题曲。在1989年的时候，影片《鲁冰花》上映了啊。这部影片呢改编自钟兆政创作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以为有着绘画天赋的乡村少年，不被呢周围环境所理解，后来呢不幸染病去世的故事。那么随着影片的上映呢，同名主题歌《鲁冰花》也是红遍大江南北。这首歌呢是由曾淑琴演唱，曾经获得过无数的荣誉，并且后来又被歌手珍妮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那么词作者姚谦呢，也凭借这首歌曲得到了无数业内人士的认可，后来翻唱过这歌人也非常非常多，庾澄庆呢就是众多翻唱者之一。不过呢，他的版本跟大家的完全不一样，非常有舞曲范儿。怎么说呢，听起来呢你完全没有这种伤感和这种温暖亲情的感觉，反倒更想去跳恰恰。鲁冰花来自庾澄庆翻唱的版本，是不是特别的热闹呢？语文老师说最喜欢的主题曲就是 SHE 的《你曾是少年》，电影是《少年班》，因为从小呢就是听他们的歌长大的。在2015年他们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呢，已经单飞了好久，那首歌呢真的能够激励人心，催人向前，也能让人回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但最重要的是听到新歌的时候，感觉就像久别的好友重逢了一样。那么今天呢，上半段最后我们要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庾澄庆翻唱的《酒干倘卖无》。那么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是吧？在电影《搭错车》的当中作为主题曲出现，原唱的是苏芮，后来呢被无数人翻唱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要上一点点的语文课了啊。歌名的意思是有酒瓶子要卖吗？但是呢有人就说，其实这个歌名里有两个错别字，分别是干和躺。那么干正确的应该是祥这个字，那这个字怎么写呢？左边是工人的工，工字旁，右边一个瓦，瓦片的瓦。那么这个字呢出现在史记之中，就是酒瓶子的意思。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今天下午山区将有分散性阵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殷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点33分，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庾澄庆的翻唱专辑，叫做《哈莱坞》。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勇敢的心说最喜欢的听的定歌曲是《一生所爱》，非常经典哈。他说小时候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呢，笑得没心没肺，长大了之后真的去经历过一段感情，品尝生活百态，才明白周星驰为什么说《大话西游》系列是悲剧而不是喜剧。那么在下半段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庾澄庆翻唱的另外一首歌，也很有名，叫最后一夜，原唱呢是蔡琴。这首歌呢是影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原本是一首非常柔情、节奏呢非常缓慢的歌，但是呢庾澄庆在编曲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把三拍改成四拍，大调变成小调，完全给人另外一种感受。一起来分享庾澄庆版本的《最后一夜》。 最后一页来自庾澄庆的翻唱版本。其实呢，我们之前在跟大家做这个庾澄庆专题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哈，他的这个翻唱的套路呢其实就跟原唱的这个节奏感情反着来。原唱是个快歌呢，他会把它改成一首慢歌，原唱是一首这个慢歌呢，他可能就会把它让它变得非常的欢快哈。那么在娱乐界呢，有很多这个兄弟姐妹齐上阵一起奋斗的现象。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呢，香港就有四个非常著名的亲兄弟，被称作许氏四杰，他们就是许冠文、许冠武、许冠英、许冠杰。在1975年的时候呢，许家老大许冠文拍了一部影片叫做《天才与白痴》，最小的弟弟呢许冠杰担任主演的同时呢，还献唱了这部影片的同名主题歌。那么这首歌呢也算是一首节奏比较欢快的歌曲，庾澄庆呢在好莱坞这张专辑当中呢也翻唱了这首歌，但是呢他没有照我们刚才说到了那种这个我们能猜出来的套路来改编哈，他把这首歌呢变成了一首风格更多元化，集电音摇滚和说唱于一身的这样的作品，跟原版的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起来分享庾澄庆演唱的广东话版本的《天才与白痴》。天才与白痴来自庾澄庆演唱的广东话的翻唱版本啊，这首歌呢听起来我觉得不仅仅是有电音摇滚和说唱，我觉得更有一些迷幻的风格在其中哈。好吧，这样的音乐可能呢也仅仅是一听，不会作为这样常听或者说每天陪伴自己的歌曲。好吧，我们在上半段的这个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庾澄庆翻唱的《酒干倘卖无》。这首歌的原版呢是收在《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之中，原唱是苏芮。那么在好莱坞这张专辑当中的庾澄庆还唱了一首苏芮的歌，而且呢都是出自《搭错车》这张电影原声大碟。那么这第二首歌呢叫做《变变化的变》。那么这首歌呢是电影《搭错车》的插曲之一，词曲创作呢都由音乐人梁鸿志一手包办。虽然说歌曲的知名度呢没有主题曲《酒干倘卖无》高，但是呢依然被无数人奉为经典好歌。那么庾澄庆呢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呢请到音乐人洪静瑶重新来帮助自己把它进行了一个编曲，唱法上呢也不再像之前我们听到的几首歌一样那么的激进是吧，这个咄咄逼人，然后呢给人这样的层层深入逐渐展开的感觉。一起来分享庾澄庆版本的这一首《变变化的变》。 天空里，你悠悠荡荡无边，在星月一的夜空下，像迷离朦胧青山。我已不相信失去的情感，说来遗憾，就把我不愿想起的过去流向天际，一览无遗，不再神秘。 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在1986年的时候呢，音乐人李寿全唱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做《张三的歌》，有印象哈？李寿全呢，算是台湾民谣时代的一个推动人。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这首《张三的歌》呢，出现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效应，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后来呢，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比如说齐秦啊、吴宗宪啊、蔡琴啊等等。 那么呢，当然还有庾澄庆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庾澄庆翻唱的这一首张三的歌。张三的歌来自庾澄庆的翻唱，刚刚好说前几天呢还在电视节目上听了齐秦翻唱的张三的歌，发现好听的歌还是有好听的道理。这首歌呢真的是被翻唱了很多次，齐秦、萧敬腾、蔡琴、费青都唱过，但不管是谁去唱都觉得非常好听。千里月华开说，听完庾澄庆的这两张翻唱专辑，感觉庾澄庆每一次翻唱都会刻意去大幅度的修改，追求的就是跟原版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想找一首中规中矩的庾澄庆翻唱好像还真的没有。怎么说呢，我特想回应一句，如果说中规中矩的话，那还是庾澄庆，那就不是他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呢，相信很多朋友一听歌名就会非常的熟悉，而且呢真正是喜欢影片了解中国电影发展历史的朋友呢一定看过这部影片，知道这首歌，那就是《红高粱》当中的插曲《妹妹大胆往前走》。大部分人呢都是通过这部影片才知道这首歌，不过呢庾澄庆却把这首民歌唱法的歌曲编成了一首摇滚作品。虽然说呢嗓音和意境上气势呢和原版相比可能会稍微差点意思，但是编曲上的气势绝对是占了上风。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庾澄庆版本的《妹妹大胆往前走》，大家对比一下，看看庾澄庆的感觉和当时姜文的感觉怎么说呢，差在哪里吧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呢就来一起分享这首很特别的改编曲目。那么在稍后呢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